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报告。 北京出台防暑降温地方标准，高温作业每人每天配发2.5升清凉饮料。 全市开查餐饮企业安全隐患。 本市多部门联动整治寻租房。 北京首例房产抢破交易案宣判。 暑期来临，市卫计委发布公众就医提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是市委坚强领导、各部门各区县攻坚克难、积极作为的结果。会议强调，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不仅关系到十二五收官，还关系到十三五良好开局。各部门各区县要准确把握首都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统筹好疏解非首都功能与稳定增长，统筹好区域协同与自身发展，统筹好当前工作与长远发展，同时解决好自身均衡发展问题。各部门各区县要自我加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确保圆满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61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胤主持会议。会议研究《北京市统计条例》草案修改稿时认为，要通过立法理清政府统计部门和政府各专业部门在统计工作中所应承担的职责，积极利用社会统计和大数据资源，有效保护公民和社会组织信息安全。会研究《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时认为，立法应进一步明确医疗急救的公共服务属性，推动建立全市统一的医疗急救指挥调度平台，努力为群众提供及时、便捷、有效的急救医疗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等事项，决定于本月23、24号召开这次常委会会议。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旧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征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满怀深情地提起了密云县的一位普通的农妇。这位母亲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母亲的缩影。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英雄母亲邓玉芬。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82年，密云县史志办原主任曹有林到全国各地四处寻访、收集、整理邓玉芬事迹。采访到八路军师团老战士的时候，老人们对邓玉芬这个名字的反应让他印象深刻。 八路军老战，他们都七八十岁了。我说，我们密云县有个邓玉芬，您知道吗？他们都很自然知道。哦，你提邓妈妈呀，使我很震撼。那么大岁数的人张口叫出妈妈是非常不容易的。 1982年的那次采访，离邓玉芬去世已经12年了，老战士们依然脱口而出邓妈妈，可见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享年79岁的邓玉芬出生在密云县云蒙山深处的水泉峪村，婚后她和丈夫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含辛茹苦地养活了7个儿子。1933年，日本侵略者把邓玉芬的家乡强行划入了伪满洲国，并且推行人眷计划。宁死不进人眷的邓玉芬和丈夫带着孩子躲进深山。人眷这个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周进每次提起都会感觉后背发凉。 日军要在延庆密云长城沿线长1000多里建了一个无人区，跟猪圈羊圈似的，集中在一起叫人圈。出去干活你们统一出去，然后集中把你们赶回来。而且邓玉芬他们家被日军烧毁了很多次，烧了他们再盖盖土棚子，然后再盖再烧再盖，这是一种民族的仇恨。 1940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挺进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峦密抗日根据地。邓玉芬家所在的猪头岭来了八路军。邓玉芬事迹的挖掘者、密云县史志办原主任曹有林给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时，露出暖暖的笑容。 开始来的时候，老民见着就跑，以为是土匪，因为那时候咱八路军服装也不是太整。八路军进去了，就他一个人没有，模范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政策。老百姓不在家不进屋，就在街上露宿。老百姓家里找到粮食之后吃了。留下信，留下足够的钱，临走的时候把街道扫净，把院子扫净，把水缸挑满，把老百姓来不及关的鸡猪都给捐好了。那胆儿大，回头说差不多应该走了吧，我回头就干。一看好，比他们原来住着还干净，给四个字评价：仁义之士。 1941年，邓玉芬的丈夫和5个儿子都参军上了战场，第二年就接到了他们相继牺牲的噩耗。往日性格开朗的邓玉芬变得沉默寡言，不会笑了，但是照料伤员他样样跑在前面。他的家成了八路军和伤兵员的经常性的住所。师团的主力和县里的游击队都知道山里猪头岭上有个家，家里有个邓妈妈。 他呢和家里的人吃糠咽菜，把粮食啊尽量的省下来留在招待同志们，自己养了两只鸡，下了蛋一个都不让孩子吃。那小鸡小啊，他刚2岁多，鸡下蛋嘎嘎嘎一叫，他就去拿抓拿鸡蛋，拿完了他就馋，可是就吃不着，不让他吃。他妈照屁股蛋啪啪两巴的，养了两只山羊，那奶全给伤员喝。每当伤员养好了，把衣服都给补好了，洗干净了，然后给换，就像送儿子一样，站在山梁上，走吧走吧走，然后直一直到看不见。 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刘越掌握的资料来看，邓玉芬只是普通村民抗战的一个代表。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邓玉芬这样的中国母亲，我们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都是我们北京郊区很普普通通的妇女，她们都不识字，她们可能说不出来那个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种警句，可是呢，她们对于这种爱国爱家乡，要赶出占领家乡的侵略者这种很朴素的认识，他们是很牢固的。毛主席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市安监局昨天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工作场所防暑降温技术规范，对防暑降温给出了细化量化的规范。虽然并非强制性，但这是国内第一份防暑降温地方标准。其中提到，每年6月到9月，用人单位应为所有高温作业人员提供清凉饮料和防暑药品，并且发放量不少于每人每天2.5升。此外，市安监局昨天还发布了另外3项安全生产地方标准，分别是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导则、高处悬吊作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和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这4项地方标准都于今年11月1号起开始实施。 市城管执法局昨天首次对餐饮企业实行燃气安全、餐厨垃圾、市容环境卫生责任等在内的多个专项综合执法检查。 督促餐饮服务单位消除安全隐患和环境违法问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你们用的是什么气？ 天然气。 天然气。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在万丰路的鱼香辣婆婆餐厅检查时发现，餐厅的燃气安全方面存在隐患。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五分队分队长范志红说， 燃气的气表间应该是独立的，里边还有消防设施，插销是不属于防爆设施。 执法人员对餐厅经理进行了告诫， 不是防爆的容易引起火花，如果要漏气什么就容易引起爆燃。下一步应该让他们先整改，规定期限内没整改再进行罚款的处罚。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这家餐厅的后厨，执法人员发现在存储间的垃圾没有密闭存放， 应该采取密闭贮存的方式，我们也会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这次检查中，城管部门第一次对餐饮企业实行了燃气安全等多专项综合执法的工作模式，改变了过去队员内部各自为战的单一专项执法方式。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尚宝华说， 多专项综合执法模式呢，把燃气安全的专项执法、餐厨垃圾处理的专项执法、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这三个专项进行了统筹。 这种转变将整合执法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为餐饮企业提供了便利。 这样确实就是减少我们的干扰，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接待顾客上面，给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下来及时的整改，这样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质量。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消防局昨天表示，将协同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展开针对地下空间散租、群租房内的违建墙体的拆除行动，重点整治通过摸排和市民投诉举报已经认定存在群租问题的出租房屋。前期已掌握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地下空间、出租居住超过30人的地下空间和各街道地区报告的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地下空间这四类情况。据了解，集中整治期将持续到8月20号，之后各相关部门将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看护，重点对关停和取缔的地下空间出租行为加大检查力度。 市住建委昨天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等住房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本市将首次建立承接保障房项目物业公司名录，从8月1号起，本市所有新建保障房的物业公司都将从名录中选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市物业协会连续2年跟踪调查了全市保障房小区的物业服务情况。市物业协会秘书长宋宝成说，近2年保障房的物业服务水平有所提升。 2013年呢，我们是测评了73个项目，良好以上的项目占咱们整体的61.6%。到2014年的时候，良好以上的项目已经占到了咱们总体的72.8%。 但同时，仍存在一些物业公司服务规范不足、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为了提高保障房物业服务的水平，这次出台的通知要求建立承接保障房项目物业公司的名录。市住保办使用监督管理处处长林鹏说，目前这份名录还在编制过程中，会涵盖80到100家优秀物业公司。 要求写字等级必须是在2级以上，曾经管理服务过的住宅的项目累计有一个20万平米的入门的要求。企业在申请入围前2年呢，不能有扣分的记录。 据了解，这份名录出台后将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并每年动态调整一次。新建保障房项目在办理预售许可或现房销售前，前期物业必须从名录中选择，而已经竣工交用但没有成立业主大会的保障房项目，要由所在地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通过摇号的方式在名录中选聘物业公司。市住保办副主任杨武平表示， 在配建的公租房里头，我们要求商品房跟保障房不许人为的割裂，必须保证统一物业小区统一物业服务的标准。 6月30号，大红门木材厂发生火灾后，北京消防部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仓储单位的火患排查。朝阳消防支队昨天协同属地公安力量，对18里店地区的260多家企业和经营单位的仓储空间进行了突击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持的报道。 检查范围锁定在18里店乡的西直河村和小五基村，因为这里经营石材、装修材料和食品加工的企业比较多，库房大多是在村里租用的平房，人员密集。朝阳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商明告诉记者，突查主要对一些常见的违规现象进行纠正。 一些单位呢，可燃材料装修，尤其这种采光板的，还有所谓的三合一，就里面有办公啊、住人这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就是消防设施停用，或者是小火车没水、乱拉电线呀，违规情况也存在。 检查组在小五基村发现了一处食品企业库房，屋顶使用彩钢板泡沫装修，冷库、仓库甚至员工宿舍和厨房都安置在同一趟平房内。记者向负责人询问了库房用途。 住人吗？这 住人，他们就这两间有值班的。一进库房，你不可能都把人拿走，得有人看看砖盖啊。这仓库我们租有5-6年了。 这装修你们自己动过吗？就是租的时候就这样吗？ 租的时候就这样，量能动的我们就动了。 检查组把库房宿舍贴上封条，并下发了整改通知。而在本次检查的260多家单位中，使用彩钢板装修的就有52家。朝阳支队工作人员彭文博提示商户，装修材料不过关和用火用电不规范是仓储空间起火的主要原因。 它是两个钢板里面就加的这个聚苯泡沫，这个泡沫这个材质是很易燃的，而且燃烧之后容易产生有毒气体，而且是浓烟，发生火灾容易中毒窒息死亡。 根据消防部门公布的数据，本次检查发现火灾隐患570多处，当场整改480多处，临时查封单位12家。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公安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2015专项行动再添战果，潜逃韩国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被缉捕归案，并于昨天被北京警方押解回京。2004年7月至2005年5月间，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伙同其丈夫、北京某食品公司负责人金某某，以扩大生产经营为由，用高额利息回报为诱饵，向多名投资参与人非法吸收存款100多万元人民币。2007年4月22号，李某某携款潜逃韩国，而她的丈夫金某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丰台区法院昨天对赵国军等人强迫交易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强迫交易罪判处赵国军有期徒刑2年，罚金50000元，其他2名被告人分获缓刑并处罚金。这也是本市法院首次以强迫交易罪对非法房屋中介予以规制。赵国军在坊间被深受其害的房东和房客称为黑中介教父，他曾成立多家房屋中介公司，靠着连哄带骗、威胁强迫谋取暴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就好像天理循环嘛，佛家讲因果，像我这种恶人报一下应该的。 说话的人便是赵国军。案件显示，赵国军等人会先以自住的名义租房，之后将房屋打隔断，再以公司的名义群租，而一旦房主发现想要收回房屋，则得要求缴纳高额的违约金，否则便将遭遇堵锁眼、换锁、卸门或者是更严重的威胁。而如果房主认栽缴纳了违约金，那租户便遭了殃，会被扫地出门。而为了隐瞒经营劣迹，赵国军还经常使用金蝉脱壳术。丰台法院法官胡海介绍， 赵国军经常的变换公司的名称、注册地或者法定代表人，实际上他最后注册的这两个公司，房管局实际上也对他进行过行政处罚，但是公司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壳而已。 据胡海介绍，在刑法修正案8出台之前，法律对于非法中介强迫交易的行为认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便报警，警方也无法以刑事案件立案，这让赵国军等人更加肆无忌惮。而随着刑法对于强迫交易罪条款的修改，以暴力手段强迫他人参与或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情节严重，被定性为强迫交易罪，赵国军等人的非法行为便不再有法外之地。 强迫他人的人次达到了3人或者3次以上，或者是造成的直接是经济损失在2000元以上等等，就可以认定为是情节严重，涉嫌到强迫交易罪。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聚鑫联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作出终审判决，裁定驳回朱子军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经审理查明，朱子军等13人以联合加盟方案为依托，通过网络、推介会等途径向社会宣传，承诺给付高额回报，变相吸收公众资金人民币26亿多元。一审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0年至2年6个月，并处相应罚金。 蔬菜种多了怕卖不出去，积压在手里， 种少了又怕抓不住市场。这个困扰农户多年的问题如今得以解决。市农业局正在京郊40多家农场推广农场云智能管理系统，帮农户科学决策产销计划。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昨天来到了第一批使用农场云的延庆北菜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请听报道。 开着这 WiFi 就是天降这个地块上，哎， 等于现在在您的那个农事宝上显示的，我们现在位置就是棚间 A3-34，种的是毛豆， 它现在是生长期。 种了十多年蔬菜的刘淑华用手机 APP 软件农事宝写下了毛豆的生长情况。在过去的记录中，记者看到他还会把蔬菜播种到成熟的过程拍下照片上传到系统里。 你先拿笔记上以后上电脑再给它传过去，这样手机我一点就上去了，到什么程度了告知他们可以卖了，省事一手就搞定了。 有多少菜可以采收，超市电商又有多少需求，这些信息每天都在更新汇总。合作社的宋学军心里有谱。 北菜园是在头一年的10月份排第二年全年的生产，咱们所有的生产计划就到了电商的手里边了，他就知道咱们3月份下来都哪个产品有多少，他跟着咱们那量去下订单。 目前北菜园、两谷家田、康顺达等40多家北京周边的农场正在试点农场云，并且和本来生活网、爱先锋等10多家生鲜电商、社区 O2O 销售商合作实现对接。市农业局卢天刚表示， 农产品的生鲜电商呢，他们希望他们的库存就是农民地里长的这个农产品，就是说他们能够知道未来你这个农产品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能出多少斤，这个云农场呢可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今年年底想达到200家，基本上5个区县：大兴、密云、昌平、延庆、房山。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来临，不少外地患者来京就医，为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提高公众安全就医意识，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昨天发布就医提示，对于自称是病友、患者家属、医生朋友等陌生人搭讪不要轻信，如果在非公立医院就诊，请仔细查看医疗机构的各项公示信息，比如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价格与其悬挂的牌匾、出具的票据等是否一致，如果发现医疗机构存在公示信息不全、处方不公开等行为，请主动拒绝就医，并及时拨打公共卫生服务热线12320进行投诉举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2，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昨天迎来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参观专场。记者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了解到，自77纪念日重开以来，抗战馆仅专场就已经接待上万人。 本市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录取工作昨晚结束，志愿征集工作将在今天早8点到晚8点进行，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了解本科提前批未完成招生计划情况。参加本次志愿征集的有84所学校，将招生615人，其中还不乏一些名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气温渐升，下周入伏，北京一些医院目前已经开通3伏贴预约服务，下周一市民可以到医疗机构进行贴敷治疗。 由于地铁5号线惠新西街南口、东单等换乘站高峰时段上下乘客较多，5号线将增加关门提示铃，提示乘客安全乘坐。目前北京地铁已经完成5号线天通苑北站、宋家庄站、惠新西街南口站以及东单站关门提示铃加装工作。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北京南开往福州的 G55次列车、北京南开往温州南的 G167次列车、福州开往北京南的 G56次列车停运。7月10号、11号、12号，温州南开往北京南的 G168次列车停运。此外，今天北京西开往三亚的 Z201次列车变更为广州中道、广州至三亚间停运。 在2014年长城修缮的基础上，今年延庆县再次启动长城抢险加固工作，将对境内邦水峪、南天门和大庄科3段长城进行抢险修缮，预计所有工作将在11月中旬完成。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 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和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四级，属中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三级，属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半年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爱车保养想去 4S 店，没时间又嫌贵。 7月16日准时开抢 ，4S 店小保养88元还能上门取送车， 什么神器那么牛？ 乐车帮 APP 指尖上的养车神器，7月16日当天下单，小保养88元，现在下载还送600元大红包。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住宅卧室限两指宽裂缝，居民担心安全隐患；奶粉出现异物，可能与胶粉粒有关。下面是详细报道。赵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居住的小区正在进行节能保温改造，墙皮铲掉后发现承重墙上出现一道长长的裂缝，透过裂缝可以从屋里边看到外边，这让他对房屋安全产生了担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大兴区兴正中里12号楼共有5层，赵先生家是顶楼一套南北朝向的两室一厅，朝南卧室的墙上从屋顶到地板出现了一条长3米左右的裂缝。 您细看一下，就这块这儿，上面已经有点往外倾斜了， 透亮了，像我这只都有2指宽了都。 12号楼紧挨着11号楼，赵先生和徐先生认为，要不是有11号楼的倚靠，这面墙就有倒塌的危险。无独有偶，赵先生家朝北卧室的墙上也出现了一条半米左右的裂缝，赵先生认为是房屋结构有问题。正在小区进行节能保温改造的施工队负责人王先生去赵先生家查看后，认为不是结构的问题，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 建筑胶加砂浆，然后挂网， 就是等于把那个缝给填上。 对，局部的温度裂缝，它不是说结构有问题。我们改造有好多这种。 有没有经过什么计算什么之类的，还是说就完全凭大家的经验来判定的？ 这个从2012年就是改造这个经验这块都这么做。 但赵先生不认可这种方案，他担心如果房屋结构出现问题，砂浆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这样的房屋为什么没有抗震加固呢？记者联系到大兴区负责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房屋安全鉴定站，工作人员说。 然后根据这个设计，这个就是文件要求呢，我们是如果是90年以前的，楼栋是进行这个节能改造的，到80年以前建成楼栋是进行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么改造的一个工作，它是87年建成的。 大兴区房屋安全鉴定站的工作人员说，房屋安全鉴定是市场行为，应该由产权人自行申请。记者联系到鉴定权限较高的丰台区房屋安全鉴定站，工作人员说， 您拿着房产证到我们这儿来提那个申请，写一个情况说明。 大兴区兴正中里12号楼属于央企的房改房，赵先生也是购买的二手房，而且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管理。记者就此咨询了物业律师，律师认为这种情况应该由业主自行筹集鉴定和维修的资金。 张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购买了11罐雅培奶粉，但是接连5次在打开奶粉包装之后发现了黑色异物。张先生联系了雅培奶粉客服，客服表示可以退还给张先生剩余4罐奶粉的钱，但其余已被食用的奶粉无法退款。 一共发现过5次了，第一次呢就是买奶粉的时候发现里边有个褐色的一个小颗粒，然后拿手一捻就碎了，我就以为是外界掉进去，没当回事。3次呢就沏完奶，奶瓶里发现，后来就忍不了了，就找他们。应该早上起来又发现类似像黑色的东西，就像那个头发根似的那种东西。 热线编辑联系到雅培客服， 奶粉 开封之后的话呢，咱们这个会有很多的一些未知因素，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是肯定是不会有的，因为咱们针对先生买到的这个批次做过了很多的一个回顾和调查，产品的批次也没有发现异常，而且这个批次呢也是有质量保障的，但是如果说不是外界调进来的话呢，咱们奶粉当中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存在，比如说那个奶粉当中的有这样的一个胶粉粒。 据了解，奶粉是由鲜奶经过浸乳、杀菌、浓缩和喷雾干燥等主要生产工序加工制成。鲜奶中的主要成分乳糖与蛋白质在一定温度下可能会产生一种棕褐色的颗粒及胶粉粒，这种物质对人体无害。热线编辑随后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主任陈敏求证， 像这种生产